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阿寇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天的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明年离岸风电趸购费率即将拍板，监察院十号纠正经济部，强调今年费率5.8元过高，同时以2025年才完工的竞标风场费率相比，强调还有3.3元落差，也是监察院罕见干涉独立审议委员会的案件。在台风场开发商今天发出联合声明，认为监察院纠正经济部内容不是事实，强调发展离岸风电有利于台湾以合理电价达到能源自主，台湾也有机会发展出完整产业链，不该走回头路，失去世界级的机会。声明是由在台主要开发商丹麦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加拿大的北陆电力、丹麦沃旭能源、德国达德能源、新加坡玉山能源以及由北陆和玉山共同投资的海龙风力共同发出，强调监察院纠正经济部离岸风电政策推展操之过急，规划与执行政策时没有确切参考其他国家离岸风电发展经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监院认为的费率过高，以及明年趸购费率降低达12.7%，都将冲击台湾离岸风电产业发展。全体离岸风电开发商呼吁政府订定明年趸购费率的时候，应该更审慎思考。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半年任务进度报告记者会当中，媒体询问促转会是不是主张国币改版，代理主委杨翠指出，目前具威权象征的国币面额为台币1元5元、旧版10元和钞票200元，促转会已经正式行文给中央银行，希望提供民国89年、91年和94年改版成本研究讨论。促转会今天说明，国币改版在社会上存在正反不同意见，不只清除威权象征的问题，还包括了改版成本、人民生活影响，所以促转会循一般机关正常公文往返程序，请求央行提供历年改版经费估算资料，未来也必须征询各相关部会的意见，了解事实科学数据，再来进一步研究评估。目前促转会没有任何具体国币改版的评估结果。知名面包师傅吴宝春到中国大陆上海市展店，大陆网友贴上了台独标签，吴宝春赶紧在脸书自称来自中国台湾，支持九二共识，又引来了不小争议。今天上海分店正式开幕，吴宝春没有出席，但在中国大陆拓点计划似乎不受影响，中国区总经理透露，明年将在上海浦东插旗。吴宝春和新加坡商联手拓展海外市场，上海新天地店今天正式开幕，预定出席的吴宝春没有到场，原本盛大的开幕式也变成低调的媒体分享会。吴宝春面包店中国区总经理邹文宇透露，明年3月将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开设第二间分店。中国大陆知名凉茶品牌王老吉进军台湾，踢到铁板，授权台湾业者经营的1828王老吉凉水铺拖欠员工薪资。1828王老吉凉水铺坦言，扩张速度太快，资金运作困难，才会出现的财务周转的问题，目前正在调整经营策略，暂缓扩张脚步。王老吉去年9月授权台湾业者在台湾经营1828王老吉凉水铺，是把王老吉凉茶变成手摇饮的方式贩售，全台共有7间分店，员工90人，不过却拖欠员工薪资，10月薪水分2次入账，11月的薪资也迟至昨天才发放完毕。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8点，来到9718点，成交金额941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362点，跌幅1.69%，来到21144点。

just assault. Everything is my fault. I'll take all the blame. I'll proceed from shame. Sunburned, freezer burn. Choking on the ashes of a renegade. In my soul. 在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大家，有1975年出生的朋友吗？1975年出生的朋友，今天那年我18，就是你的18岁在听的歌曲。时间来到了1993年，今天第一首歌为你送到歌曲来自于 Nirvana， 这首 All Apologies 也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你十八岁的时候我在听他们，然后一起摇摆嘶吼，感受一下嘛？还是你在听的是他嘞？小可爱， 就是喜欢你。 心里觉得很快乐，哦哦，喜欢走路的样子，跟着你的足迹走，踩着白鞋浪潮来到沙滩，情不自禁的唱歌，就是喜欢你。 1993年发行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喜欢你》。 大家有听到我在唱歌吗？ 有啊。 哈， 你是吗？ 我很抱歉， 没有办法像张震岳一样大声的唱出就是喜欢你，我就是想要跟你在一起吗？你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吗？上礼拜有个听众打电话进来，就是没有勇气大声的说就是喜欢你，可是他又很想让对方知道我就是喜欢你， 太矛盾了。 人人就是这么矛盾的动物。 对啊，广播女神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她说如果你要打电话进来寻求建议的话，请你先把你的勇气准备好以后再来寻求建议吧。 我先准备好勇气了，我愿意接受你的意见 哦。 希望那时候她有得到足够的方法去表达她有多喜欢她。1993年的那年我18， 哎呦， 听到这个开头，你可能浮现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唱。 对啊。 啊，你知道这个是谁吗？ 孙耀威啊。 相见的最初，我竟已无端的心碎，讲不出为何。 谁啊？ 你喜欢的、啊。 我喜欢的。 你还播过人家上弦月。 没有，你最爱的许志安啊。 国语版本就是刚刚说到孙耀威认识你真好，或是原本的南方之星的泪吻，还是这个广东话喜欢你是你，哇，完全不会讲，我只会讲哈搞瞎搅。 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么？全赖你温馨眼泪，来让我找。想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么？ 完这首歌之后，有学到这首歌的歌名喜欢你是你的广东话怎么讲了吗？ 喜欢你是你， 不是 have 哦。情话 没有再下一次了，机会了。 不是 have 你是你哦。 是喜欢你是你哦。 嗯，香港那个音真的非常难抓。那时候去香港餐厅里面在吃小点的时候，然后那个点菜的服务妈妈就很喜欢，就是你每点一样，你指那个给他看，他就会念一次给你听，然后你就附送就很开心，然后再念一次给你听。没有一个我真的记得起来，什么。那个音都好难抓，你复诵一次你就马上忘记什么重音跟那种音在哪，什么肠粉、叉烧、凤爪、芝麻糊，我没有一个记得的。我觉得天哪，我的语言天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应该把它录起来啊，你就马上就会很多，就可以学学。好好 学 学， 对，那些食物都很需要学。然后坐那边，你可以用广东话那边点你爱吃的，觉得心情很好。就算是痴 迷，小胖 凤爪怎么这么好吃啊？ 哈，我从来没有吃过， 也干了毛，一次都没有。 你不要用假广东话跟我们乱讲，那个我刚才想说你什么毛什么毛，乱讲。 几盖拢毛？ 几盖拢毛啊？ 我可以明白有些人觉得吃脚很恶心。或是啃那个他的手的感觉很恶心，你还要先把他的指甲咬掉，那指甲不能吃， 好可怕！ 他那个蹼那边很 Q。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这首歌曲来自于王靖雯，《执迷不悔》。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悔。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

情人难求，二人同时难留，我是容易受伤的女人，无情无爱无怨无奈的心，能不能过一生，谁会珍惜，谁又懂得接受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痴痴的到何时有情人，火热的心会变冷，而我依然那么认真，夜深人静只留我伤心的女人。 在一个好好的下午把你搞得心情不太好，可能跟你说声抱歉。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吗？ 听到歌就受伤也真的太容易受伤了吧。 哎，华语不知道什么情歌大家这么爱，就是会投射很多自己的故事进去啊。情人难求，爱人总是难留，我谁会珍惜，谁又懂得接受我这样的一个人。 你还好吗？ 你不要因为自己就是结婚了，迈向人生另外一个康庄大道，然后就好像 你刚是有投射吗？ 没有， 那就对了吧。 我刚是演绎一些人的感觉。 乱讲。 来自于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的单元是那年我十八，为各个年龄层的大家送上你十八岁在听的歌曲。今天送上是1993年的歌曲，所以是1975年出生的你。 飘雨的黄昏和陌生的街灯，有谁会在乎多我一个人，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刺痛我一生的伤痕。漫漫的人生随风空余魂，我便是痴心人，恨我真情难收，怨你真情难求，任谁命运来捉弄，风它无情的走，泪却痴心的流，而我该何去何从。 陌生的街灯，有谁会在乎多我一个人？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刺痛我一生的伤痕。漫漫的人生，醉黄昏与昏，我便是痴心人。恨我真情难守，怨你真心难求，任随命运来作弄。风它不停地走，泪却痴心地流，我该何去何从？恨我真情难守，怨你真心难求，任随命运来捉弄。风它无情地走，泪却痴心地流，我该何去何从？恨我真情难守，怨你真心难求，任随命运来捉弄。风它无情地走，泪却痴心地流，我该何去何从？我该何去何从？我该何去何从？ 今天的那年我十八为大家整理出来这些歌曲呢，只有这首歌我是不太知道而已，可是因为就是很不熟，但是因为我就看他在那个金曲龙虎榜就是赫赫有名，所以我觉得应该如果你是刚好那个世代，因为听了很有共鸣， 没错， 来自于刘德华的《真情难收》， 没错， 你有哦， 我共鸣，共鸣到极点，怎样？ 接下来这首歌有共鸣吗？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共鸣，共鸣到极点。 你知道人家以为我就放那个，你只录一句话、哦，我就一直放出来。 共鸣，共鸣到了极点。 怎么可能？哇哦， 共鸣，共鸣到了极点。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只要改变这结果，我会说我愿意做，我受够了寂寞。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为你送上本周的飞碟快红心，同时也是欧马克的情敌，他是 Kevin 廖博雅。 You Fall You Star， 飞碟快红心。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Kevin 廖博雅，今天想推荐我的新专辑超人类 Superhuman， 那11月9号已经上架了。那我想要跟大家推荐我的首播主打歌爱上陌生人。那这个专辑其实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小提琴古典的元素跟流行音乐，甚至有一些 EDM 就是电子舞曲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专辑超人类。 承认不像我太虚伪，跳进火焰 girl 只留下纯粹。 What I do now， 你偷走一切，背叛失恋你是关键，我敢说爱没有期限。 Because you are the one in my head， 戒不掉小周围用放松爱的直觉。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You are the one in my head， 我和我在分裂。One of my bed。 Just because I wander around the places we would go, hoping that I'd run into you one last time. Just because I never took your picture off my phone, doesn't mean that you're still on my mind. Just because I accidentally slip and say your name, when I hear a song it makes me insecure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anymore. Am I lying to myself again?

两名陆配都说不知道不能带肉类入境台湾。陈姓女子还提到，以前带都没事，直到防检局告知才知道根本不能带肉入境，后来得知罚款20万，吓得直说太夸张，还求情初犯能不能少罚一点，但是防检局还是依法开罚20万。中华邮政公司不仅要推长照中心，目前也在盘点其他邮局闲置空间，打算设置社会住宅，包括了淡水邮局、台中市潭子训练中心，最快明年渴望推出，租金只有市价的70%到80%。中华邮政指出，目前盘点闲置邮局空间，评估改建和设置社会住宅，地点将比长照中心还多。初步认为适合的地点包括了淡水邮局、台北大学邮局、台中潭子训练中心，只要改建即可，预估最快明年就能完成。至于其他的新建地点，预估需要2到3年的时间，其中台北大学邮局预估2年可以完成，社会住宅租金只有市价的7%到80%，申请规定依照现行内政部社会住宅申请标准。不满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沦为斗争工具，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提出废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今天在无人异议的情况下确定列为报告事项，排入21号的院会议程，周五院会一读之后，最快下周就能在司法委员会排案审查。至于为什么没有挡下这个案子，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郑运鹏指出，民进党团在程序委员会不挡案子，从这届开始，民进党虽是多数，但在程序委员会不会实质审查内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李俊毅也说，就等星期五院会再照程序处理，看着办吧。此外，以核养绿公投通过之后，行政院依法提出电业法第95条条文修正草案，也排入周五的院会议程。通过之后，就正式废除2025非核家园的政策年限。台北市政府小内阁今天总辞，目前包括了官传局、地政局、财政局、原民会、社会局以及两位副市长，共计7个职缺，还在寻觅人选。媒体今天询问市长柯文哲目前小内阁的筹组情况，柯文哲说就慢慢找人，他是没有要求一定得在12月25号之前找齐，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有些必须离职的也不是一个月就能离职过来。至于副市长一次缺2个，会不会先找人？柯文哲认为公务机关不会少了一个人运作就有问题，所以人还是慢慢找不急。高雄市后任市长韩国瑜收到很多履历，媒体询问柯文哲北市府有没有人自荐或者是推荐，柯文哲说坦白讲北市府比较糙，送履历来的人不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91点，跌幅1.82%，成为21,11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来到206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0点，最新价位25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0点，成为7531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255点，成为25832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58点，跌幅1.89%，来到305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8点，指数9718点，成交金额941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嘉义以北、东南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沿海空旷地区与临近海域容易吹起8到10级强阵风。以下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相信我，我一定能给你最安全的生活。 你凭什么？ 凭我刚去 Toyota 岁末见诊啊，1月20前回原厂，享免费安全检查，给你满满安全感，再送新春红包袋哦。 RAV4 车主立享指定轮胎最低起一折，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生就是要精彩，能量全开，跟着杜德伟起来， 嗨起来，一起来。 杜德伟2018全新专辑《起来》，11月28数位全面上架，12月5号实体发行。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9号义卖商品有云登景观饭店、景观双人房、平日1泊20住宿券，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19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瞬间来到夏天，当真的地平线又转了一圈，晴天终于出现。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雨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逼近。为什么太多时间在抱歉，太少时间在缠绵？太多时间在抱怨，太少时间只 的没时间。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没时间，没时间，我们的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每个礼拜有一周就少一周，有一周就少一周，就在明天，我们要进入我们第四周的活动了。本周呢有3样商品要提供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做爱心竞标、 哦、 然后来就是我们的所得都会捐给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就是有食物箱帮助15岁以下正在成长的小朋友，然后可以健康的成长。 没错，今天呢不是今天，明天呢我们会要做这个义卖呢。哇，第一组商品吓到我，吃手手， 哎，这个很棒，哎， 很大，哎， 嗯， 是 HP 的笔电，笔记型电脑。 HP Pavilion 14横 CE0067TX 14横。然后呢，它的荧幕呢有14寸，但是却只有不到2公斤，只有1.59公斤重。 像我对于笔电就是完全不太了解几何芯或什么的、嗯，但是我就看到了，对于我不懂的人会有几个 keyword， 1.59公斤、 嗯， 很棒， 是。 然后玫瑰金跟陶瓷白 哦，综合体好看了， 美美美美美，就买单。 没错， 哎、欸，真的很不错哎、欸！就这一组商品的话，你其实等于是买笔电嘛。 嗯， 对啊。可是你的笔电的那些钱，你不是付给厂商，因为厂商全部都会捐出去。 嗯嗯。哎、欸，其实是不是可以建议公司的老板、 嗯， 其实你可以做竞标，那这商品你可以拿来当春酒尾牙抽奖产品。 哦，对、啊。 然后你们公司的税应该又可以有办法做一些什么事情。 哦，是哦。 然后又可以做爱心。 嗯。 其实是很适合你，可以如果你有办法跟你老板沟通的话，可以跟老板谈一下。 没错、哦。 嗯。 第二组商品来自于德国，一整套的 FoodDisk 富足康科技足垫组。 嗯。足垫组有够难念， 嗯，你可能足垫组 你可能听说足垫组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支撑你的脚，你的脚这样站着走路跑步，你就会比较舒服。 哦， 就是如果你有去做健康检查的话，可能我们有时候走路姿势不对，或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脚，其实像我朋友一直到今年健康检查才发现他是微高弓足 哦， oh. 他之前根本没有发现， 所以有时候他们走路比较久或是重心比较不稳，其实是脚是不舒服的。 嗯哼， 这个可以让你找到属于适合你自己的鞋垫， 走路脚舒服。第三样商品呢是啊，大家最爱的景观饭店的一博二十住宿券。 嗯。 是云登景观饭店，然后呢，这个景观的双人房呢，在平日的一博二十住宿券。那云登在哪里呢？它是在嘉义的山脚下的景观饭店，是如果你要去阿里山啊，去嘉义度假啊，首选。 嗯。如果呢，你对于这些商品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事先在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上面私讯小编， 现在就可以。 对对对，跟他说你对这个商品有兴趣，我们会有专人跟你联系，或是明天你在边听边感受一下，有感觉你就可以直接在明天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加入我们的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哦。 你上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我就歌唱，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手牵手看天空，一起闯快乐的天堂，清澈眼眸和微笑脸庞，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一上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我就歌唱，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你就歌唱，手牵手看天空，一起闯快乐的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我就歌唱，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 光良 良的美好时光，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陪你度过美好的时光。 Yeah. 待会下一个段落， 下一个段落是一个蛮特别的段落。今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就是有位重量级的来宾， 对， 是 VIP， 会跟大家度过美好时光，因为他太 VIP 了，我毫无用武之地，我会先离开， 先退下。 不是因为你们的对话，我真的不好加入，我硬插进去也是没办法，就只是干扰你们之间滑顺的对话 tempo 而已。你要在现在先跟大家讲待会那个重量级嘉宾吗？还是待会你就是跟他一对一的时候再好好介绍他？ 我们可以现在讲啊，现在先跟听众朋友们讲 到底是谁。 其实我本来也不认识这家公司，然后呢，其实是因为做了生活灭火，然后听众有在说，哎，那个蒸汽拖把到底好不好用？ 那时候我们还要去搜寻这样子。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听众有打出了这个名字，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所以我去搜寻才知道，哦，原来它是一个这么厉害的清洁公司，就没有想到呢，就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他们的算是在亚洲区的负责人。 天哪！ 对，所以等一下呢，他会来跟我们就是更深入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公司到底在做些什么。我必须要说，有些产品你只要去看过以后，你就会觉得太强， 所以 太强大。 所以你现在就是可能会很有可能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会购买的咯。 不是啊，可是我不太确定，因为那个蒸汽的那个你还是要用水的嘛，我不确定我家的那个木地板 是 不 是 可以的，适不适合用那个水。 所以待会不只是了解新产品的时候，也是训练听力的时候吗？ 哦，对，如果呢就是你对英文有兴趣的话，下一个段落你可以好好的听听英文。 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疼他每一秒、啊啊、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高也不爱，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yeah、美丽的女人太厉害，她是我的 baby， 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她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她到老，我要疼她每一秒、啊啊、她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她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次看不到，一百个男人回头九十九票，嫌弃她的头发跟她的外表，但是对不起，我会投下反对那一票。哈哈哈哈，他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疼他每一秒，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他到老，我要疼他每一秒、啊啊、他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 间谍。 放松。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圣诞老人，你在我的新车上干嘛？ 吼吼吼，我来帮 Toyota 送礼啦！ Toyota 极致豪礼大放送，买指定车款就送超大65寸无边框全面屏 JVC 哦！预约试乘再抽极光之旅和加油金，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左拉右扯都不怕，三倍耐勾浓浓钢丝裤袜，紧度刚刚好，半透肤更显瘦。浓浓钢丝裤袜 ，NONNO 浓浓。 大家好，我是光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有许多关于老人家的问题，做子女的却常常不知该怎么处理，或者不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长辈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就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 嘘，听说到 S 因为买车或保养有机会拿大奖哦！ 买车周周抽万元礼券，保养月月抽扫拖地机器人，早来早中奖，想到就开心。SUM 要你大笑迎猪年，快到 SUM！ 实在就是 SUM。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o Go。 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复杂。被电脑温空中的梦想家。 来到第二段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那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这位特别的来宾呢，也是，我好像没有访问过，就是国外籍的总裁这样子。啊，今天要访问这个来宾呢，首先我先讲讲哦，关于这个公司，我也是最近因为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才知道这间公司。因为我们的生火灭火单元呢，有听众提起了，就是有这么厉害的蒸汽的清洗机，然后我去查才发现哦。德国凯驰是什么？没有想到呢，就是竟然今天德国凯驰的亚太区总裁就坐在我的旁边，所以现在呢，我要先欢迎，就是我们德国亚太区的总裁Klaus Pumer， 然后来到我们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Welcome Klaus.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Yeah, thank you to coming to my show. First of all, what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lately? Well, we have been working on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products, a lot of new technology. As you might know, Karcher is the biggest producer of cleaning equipment for professional and also in the consumer market. We are quite big.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there were a lot of products that we are working on lately, robot technology, battery technology and so on. But also in the consumer market, we have been quite innovative. Innovation is anyway one of the main topics for us. Cool. Wait for me. I need to translate to Chinese to,、okay. to my audience. 好，一开始呢，问到这个总裁叫做 Klaus， 然后呢，他说，最近呢在忙些什么？他忙很多很多的事情啊。Kasher 呢，等一下呢，我们会请总裁再好好的介绍一次给这个、听众朋友知道，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就德国凯驰。那总裁最近在忙的事呢是。他们不断在创新，创新什么呢？他们有分成一种，就是在企业方面的，还有个人方面的。他们是一家清洁的公司，那在企业方面，他们竟然还有涉足到机器人的领域。所以其实主要的重点就是这家公司不断的创新，所以总裁很忙这样子。So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Kasha to the audience? Like, what is the company about, and what kind of service and product do you provide? Kasha is an 85 years old、Whoa. German、mm. family owned company that is specialized in cleaning products.、Mm-hmm. So we're doing cleaning equipment for professionals, let's say, for example, for a hotel or for contract cleaners,、for the industry.、Mm-hmm. But we're also producing products for the consumer.、Mm. So actually also for you, if you、Whoa. Need a vacuum cleaner or、Cool. You need something to clean your house,、mm-hmm. Your windows and so on, then you can also come to buy our products. Oh, 好，开始呢，Klaus 告诉我们是一个85年的老企业，是一个德国的家族企业。那主要呢，它是做这个清洁服务的。So, in the airport, I also see your vehicles, right? That's correct. Oh. So we have big scrubbers, the、uh-huh. scrubbers where you can sit on,、mm-hmm. and you can, of course, clean more square meters.、Mm-hmm. So you can make、this more efficient, more productive、than doing this, for example, with a broom or、with a small scrubber with your hand. Yeah.所以呢，就是在企业方面，就我刚刚说到，就是我们在机场有时候也会看到，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Kasha 他们的机器，就是他们大型的可以清扫这个大规模的。当然，对个人，就像我本人、你本人在家里面也是可以使用的。And for consumers, like why are Kasha's product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mpetitors? Well, I think, first of all, 90% of our products are not older than 5 years. So、mm-hmm. we are quite innovative. Oh, That's、 okay. also a big advantage.、Mm-hmm. There's always, almost every week, there's a new product that we bring into、 wow. the market. And、that is, of course, due to this 1,000、employees that we have that are only working in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oh. So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not only inventing new products,、mm. But also improving the quality step by step.、 Ooh. If you take one of our products, for example, the window vac, we introduced this 10 years ago. It's、mm-hmm. our product, so、mm-hmm. we invented this. But we, of course, continuously still work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make it better, more easy to use,、mm. and so on. 刚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有这么多的清洁产品、清洁品牌，可能大家说到想到吸尘器，会想到另外一个品牌。那这样 ，Kasha 跟其他的这个品牌比较起来，你有什么竞争性呢？Klaus 告诉我们说，哦 ，Kasha 的东西都很新，不断在创新。然后呢，他们有很多很多人专门都在 R&D 的团队，就专门是在做这个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专门是做研发的。所以他一直在往前进，然后一直在这个提升这个使用者的优化使用者的感觉这样。所以 Klaus 认为说这是他们最棒的竞争力。So, I noticed Kasha, like your、star product, SC1, is quite cool.、the audience tells me about this. Not only vacuum, but you have steam, like vaporize all the bacterias. 99.99%. Yeah, 99.99%. Yeah. Yeah, the steamer actually is very helpful、for your clean environment at home. Why? Because it works without detergent.、 Mm-hmm. So you're using steam, you're using water to heat it up, and then you're using the steam to clean.、 Mm. And the steamKills basically all the bacteria, but you're not using detergent, so there's no leftover of any kind of detergent. Yeah, yeah. So it's very safe、to use it also in the kitchen,、mm-hmm. in the bathroom, and in all this area that, you know, where you want to avoid to have any kind of residues of detergents. Oh, cool. 那我刚刚跟 Klaus 说，就是因为听众的分享，我才知道有这个蒸汽的清洗机。那 Klaus 也说，这个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呢，不只是它可以就是你那样拖过去、蒸过去，就是除掉了99.99%的细菌，而且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呢，它不需要使用清洁剂，它就是加水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宝贝啊、宠物啊，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就是毛孩子或是真正的孩子被毒到，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很干净的，然后把就是所有的细菌给清掉。And 啊，那接着下来我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收到一些就是 消费者的使用的 feedback 呢？ And do you receive some feedbacks that consumers provided? Of course, regularly. Mm-hmm. I mean, we get contacted by social media, also directly on our website. We get a lot of responses also in the shop, you know, our promoters, our shop. And I have to say it's quite positive. You know, cleaning is, of course, something that nobody really wants to do by itself. So if you have a device that helps you, it makes it a little bit easier and at the same time also more productive and efficient, I think it's great. You can enjoy more time, more free time, because you have finished the cleaning task earlier. Uh-huh. And everybody has to do its cleaning task, right? I mean, you cannot avoid it. Yeah. You cannot just say, okay, now I stop cleaning at home, I stop cleaning the street, I stop cleaning the office. Mm-hmm. It's impossible. Mm-hmm. So you have to do it. So why not doing it more efficient and in a better and easier way? Then you have more time for yourself and for your family. Cool. And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Klaus? Well, for my free time, I play golf, actually. Oh, cool. To be honest. Fit my president image, you know. 好，刚刚问到说，那这样子有没有接受到一些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好的 feedback？ 然后他说，哦，非常多，常常接收到，而且都是很好的 feedback。他说，毕竟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清扫，这是一个不是大家很喜欢做的事情，可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不？就是发明出这样子很好的产品，让它很快很有效率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然后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刚刚也顺便问了 Klaus 说，那你喜欢做什么？然后 Klaus 说，哦，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就说，哦，对对对，的确很符合我心目中的总裁形象。那现在呢，其实已经到年底了，很快的我们就要大扫除了。我当然想要问问看，今天有清洁专家在这边，我要问问看，有没有一些就是适合年终大扫除的产品呢？ So Klaus, we're coming to the Lunar New Year.And in our culture, we have a year-end cleanup. So do you have like suggestions, portfolio of products to recommend to our audience?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products for this occasion, for this cleaning, which we also have in Europe, like a spring cleaning,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would be the steam cleaners, you know, especially the SC1. That is a product that is easy to handle. It i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it helps you in a lot of rooms for a lot of cleaning tasks. I would assume most of the people have a vacuum cleaner already at home, but the steam cleaner is another step up to make your environment a little bit more cleaner and more enjoyable. Oh, cool.那我就问了，那有没有这个推荐建议的呢？ Klaus 就说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 SC1， 这个 SC1 呢很容易，就是一个人很简单很轻便就可以操作，而且也提到了它是对环境非常好的。那他说在欧洲其实也有这种就是叫做什么春季大扫除，跟我们一样，非常非常推荐这个 SC1。 Talking aboutenvironmental friendly. I know great companies committed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 could you please tell us like what does Klaus do to make the products and company environment friendly? Most importantly, you have to consider already when you develop and research for new products and develop new products to consider thi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f you have developed a product and then you see it's not environment friendly, it's a little bit too late. Yeah. So what we're having for each product that we are, that is in our development department, we have an environmental checklist. Ooh. So we're going through what is technically possible to make our products more efficient in terms of energy, water,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then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tasks in the development is then to always strive for more or less. Less energy or more efficiency. And to look that you are really coming out then with a product that can be benchmark or that is a benchmark. Whoa, okay. 那刚刚呢我问到 Klaus 说那因为现在这个好的企业呢其实都有很重要这个永续性还有社会责任，就是必须呢要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那 Karsha还有这些产品呢，还有这间公司呢，它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来提供这个永续环境啊，或是对环境好的事情呢？他说有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从他们在研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是你不能说你发明出了一个产品以后，然后才发现说啊，糟糕，它对这个环境就是有害，或是你在那个制程当中，就是那个制造过程当中就可能会伤害到环境，不行。那种一开始在研发的时候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长的 checklist，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一个检查表说这个可不可以省能源呢，可不可以省水呢，可不可以省什么呢。那最后那个 checklist 呢还有一多一少，就是多呢那是要多什么，多一点的生产力，多一点的就是好处，然后少是少什么呢，少一点对环境的破坏。I saw it from Klaus's website. You do sponsorship of like cultural and sports event, and I think the way you sponsor is quite awesome. It's just not giving away money. Could you please tell us, like, how Kaisha do this kind of sponsor? Yeah, we have, of course, two different kind of sponsoring. We have the cultural cleaning projects mm-hmm. that we do, that we had here also in Taiwan. Yeah. And then we have the normal, regular sponsoring, the marketing, where we are selecting certain kind of events, sport events for yeah. us. And that must fit to of course, to the country. Mm-hmm. So we have a wide range. We are doing sponsorship of badminton. We're doing also of especially of rally. Mm. We did the Formula One. We were many years back also sponsor of Toyota. Mm. At the moment, we are at the Paris-Dakar, or the Dakar, as it is called now, a big sponsor, and in other rallies. Because, of course, it fits a little bit also our target groups. And it's like our products, very powerful, you know, very action. There is something yeah. behind, something that people consider with power, you know, the high-pressure cleaner or the racing car. So there's a certain kind of similarity. 刚刚我问 Klaus 就说，就是我在他们网站上面看到的，其实 Kaisha 呢在社会责任方面，他们也有赞助一些文化跟运动方面的赛事。那这些文化跟运动的赛事呢，我觉得Kaisha 的赞助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是只给钱，他是特别挑了一些主要挑了一些很符合他们公司形象的赛事来赞助。那大家可能有听到很多这个像是什么 Formula One 啊，什么 Toyota， 就是这些车子的品牌，Hey, you sponsor Toyota, not like Mercedes or like German brands. No, this was Toyota. But this is many years back. I cannot even fit, maybe 10 years, ten uh-huh. years back. Uh-huh. So it was part, let's say, of the deal was okay, right? Yeah, yeah, yeah, okay. It was Mercedes, you know, of mm-hmm. course, it's our neighbor. But at this time,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and an opening for Toyota. That's the reason. Okay.刚刚你就说到说就是赞助很多的赛事，那刚刚我听到很多这个车子啊，车子的品牌，其实呢 Klaus 说，因为呢这个就符合他们的内心的这个消费者的形象，就是跟凯驰的产品是一样的，他们很有力，很 powerful， 然后呢就是追求速度啊，然后就是很快速的清洁啊等等的，这跟这个产品是可以很 match 的。 AndI noticed that cultural event sponsor, you chose Anping Gubao, Anping Castle in Taiwan. And how do you do that? And why do you choose Anping Gubao? The cultural cleaning projects that Kaisha is doing since many, many years, and we have cleaned already over 100 monuments, mm-hmm. is very important. And of course, it's a part of the marketing activities, but also there we're learning a lot. Oh. And Anping was chosen because, first of all, it's a very famous place mm-hmm. in Taiwan. I think we needed also a little bit of cleanup. So we were also, you know, seeing that there would be a good choice to see before and after. Mm. You want to see also result, right? I mean, you want to see how this castle looked before and then after mm-hmm. our cleaning activity. And that was quite a long time. 15 days we worked on this together with the responsible people from this monument. Mm-hmm. And we used different kind of equipment for this cleaning. We had our experts coming over from Germany. Mm-hmm. And it's part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lso, you know, to pay something back to the people. And we have the knowledge, we have the machine, so why not also doing them something good for the society? Cool. Taiwan thanks you. My pleasure. 刚刚就问说，那为什么会选这个安平古堡呢？那当然它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呢 Klaus 也很明白说，因为它你不觉得它的确需要点清洗吗？好，这个安平古堡呢也是Kaisha 认为的这个社会责任，既然呢我们要对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然后这个呢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古迹，然后呢我们有这个设备，我们呢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一件事情，然后让安平古堡焕然一新。 To be frank, I went to Anping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and then I grew up and I went to Anping again, and I thought, wow, the government did a great job, like they painted all over. So right now I know they're not painting it all over, it's just you did the great job. Sometimes it's cheaper, instead of painting, just to clean it first. Yes, yes, yes. 那我刚刚说到，就是其实我上次去安平古堡的时候，我内心有觉得说，天哪，这不是古迹啊，因为这太新了。然后我自己以为就是那个政府把它就是做新墙，还是就是把它涂一些新东西，就后来发现不是，原来是Kaisha做的东西，他们把它就清得很干净这样子。So, what's the plan for Kaisha for public benefit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We will have certainly also more

敢做就要敢当，伤人的错不要再犯。 就在血染手血的身上，身上有 血。 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谢和弦的《安怎讲》。 安怎讲呢？本周是我们皇后合唱团的《哥哥妹妹有意思》Queen 周。请问 Queen 的这一首歌曲《Bohemian Rhapsody》《波西米亚狂想曲》最近收录在哪一张电影原声带呢？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答案了。 对啊， 如果呢你知道的话呢，就编写手机简讯 UFO 加上。答案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下周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精美的纸滑杯垫哦。当然要提醒你，这次每次传这个简讯一次就是10块钱哦。 最后要跟你说一声，你很棒， 你很棒，拜拜。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Just a poor boy from a poor family, sparing easy come, easy go. Will you let me go? Bismillah, n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Bismillah,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Bismillah,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Oh, mamma mia, mamma mia, mamma mia, let me go. Beelzebub has a devil put aside for me. For me, for me. So you think you can stop me? Yes, man. 音乐全主打 ，Eason 陈奕迅的随心唱法，如同一股清泉，带你到海上随波飘荡。云淡风轻的氛围，让人倍感自由自在，如同歌名。海里睡人，字里行间透着满满诗意，用音乐带你进入无重力的状态。 歌声轻，寒花落，与你一岁，是走远方。 Suzuki Suzuki 玩色抢风头，再掀经典潮流。 Swift Sport 新色限量登场，极致性能搭配角色魅力，抢先入主就趁现在。 Suzuki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播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You Fung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